好，去到第四节啦，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，系啦 ，Alex， 我哋今期有冇啲咩要回望嘅？ 未有住、啊， 未有住系嘛？不过都有啲网友问嘅，佢就话 F16B 可唔可以话而家最劲嘅第四代战机？ 我讲话系最劲嘅，我讲啊， 系啦系啦，咁咧就嗱咁讲啦，依家咧佢嘅配备咧应该暂时系最新啦，因为佢叫最新去搞啦，咁通常都由。F16AB 或者 F16CD 改装嘅， 台湾全部都系 AB 嚟嘅。 系啦，咁但系如果其他国家咧就 CD 多啦。系啦，咁改装咗 F16V 最主要改装就个 ISA 雷达啦。系啦，咁就 ISA 雷达就依家转个 ABG 啦。 唔止雷达噶，因为一转咧系个航电都转埋噶啦。即系佢你 V 咧系一定强过你 CD 噶。 系呢、這个必定噶啦。 系啊，即系一到就到 EF 个 grade 噶啦。 嗯，同埋佢系会装少少隐形涂料嘅。 系啊，所以一定系应该最劲噶啦。 咁咧就听讲啊，即系有网友爆料咧就话咧喺。国内啲媒体讲啊，就佢嗰啲隐形涂料系 F 廿二涂料嚟嘅，跟住我就心谂，你听落好少劲啦。其实如果佢用 F 三十啲，仲劲啲嘅。 系啦 ，F 三十仲 再新啲嘅， 几代咯，几代。 三十五嗰个专利咧，系同个蒙皮黐埋噶嘛。 系啊， 咁其实未必咁容易嘅，摆落个专利度。咁但系咧，我就成日谂紧咧，佢可唔可以做到 F 十八咧？有叫雷达干扰器嘅。咁所以点解搞到 F 十八咧？我哋讲超级大黄蜂啊 ，EF 啊，咁咧就佢可以令到个。RCS 咧系一啊嘛，个原因其中一个好大原因就因为个雷达干扰器就装喺进气度附近嘅，咁我唔知 F16V 有冇做呢啲嘢啦，咁但系咧就算点计都好咧，因为佢咁新嘅配备咧其实劲，但系咧当然有网友咧会质疑就系其实佢劲唔劲得过咧 F16EF 啊嘛，咁呢个 EF 呢个咧就 系 俾呢个亚联油啊、沙特拉伯嗰啲嘢嘅 ，block 七十啊， 系啦，个 block 六十嚟嘅，咁咧嗰批咧系劲嘅，咁所以咧唔打唔知啦吓。咁照睇 spec 咧就各有各好嘅。F16EF 咧就嗰阵时嘅配备咧系高大上啦吓，国内咁叫。F16V 咧就雷达咧就应该系会再新少少，应该会睇得再远啲。咁啊配备而家最新嗰啲。 但台湾版嘅 F16V 系外形系同 AB 系冇变嘅，冇分別。 差唔多噶，差唔多。 国嘅喎真系。 系啊，但系。一打就知啊！ 一打就知啊！真系， 所以点解国内啲人咁有信心，觉得 F16V 可以迎战歼二零啊？ 系， 即系好有信心噶，佢哋觉得真系有得打噶。 我觉得赢紧呢个 V 十，呢个15V 系赢紧我 啦。我就觉得未打唔知嘅，始终歼二零哇老实，如果成过亿美金一部咁废，即系人哋 F16V 都讲紧四五千万打得赢你。咁不如你自己諗辦法整返個 S6V 算啦， 咪整唔到嘛， 咁我覺得應該號稱隱形應該都有啲嘢睇嘅， 咁勁就唔使要買消失啦，係咪 咁應該都有啲嘢睇，應該咁講，如果你咁勁唔好做歼十 C 係咪， 唔好做歼十 C 啦， 但歼十 C 呢都歼十 C 呢國內呢啲人就話同 S6V 係同 grade 嘅，咁當然其實就唔會同 grade 嘅， 氣動外形一定 F16 更加好， 氣動外形都有得傾，但係呢電子嘢呢都暫時應該都係美國嘢好啲啦，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嗱有机会啦，再讲多少少 F16V 同埋呢个嘅， 我知最大分别系咩？ 系 我相信佢嗰副咩啊？呢个咩啊？ 系 涡扇十 B 系一定唔会好过副 F110 嘅。 哦，咁呢个必定啊！因为同我哋玩嘛，成日斗再跑斗跑直路嘛，等到你爆计嘛，等你爆计我就赢，我乜都唔使做，你爆计啦你，或者咦只雀仔入咗你嗰度， 自己引 爆咗咁样，系啦，通常都系呢啲位啦。 你应该我喺你前面食唔到雀仔，但你后面会食几只雀仔嘅？ 我喺前面食唔到雀仔， 系但系后面食到，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你用雀仔有缘啲啊，雀仔中意你，良禽择木而栖啊，系咪？佢择咗你系栖，冇办法啦。好，咁我哋嗱开始嗱讲翻啲正经嘢啦，嗱咁我哋咧第一个咧就先讲咧就嗱有咧美国媒体国家嚟噶啦，又系就咁讲，佢话咧如果咧打台湾啊，即系咧大陆打台湾咧要制空噶嘛，咁制空咧最紧要嗰部战机系咩咧？嗱唔系歼二零，系苏三十， 苏三 五系啦，苏三十五。咁所以啲人都讲，点解要揾苏三五？因为苏三五咧个行情就大啦，即系最有量大啦。咁另外就武器齐备啦，雷达劲啦，系啦。咁啊，隐形嘅就唔隐形噶啦。苏三五 肯定好大啊 ，CS 啦。 我谂又唔好大嘅，但我谂估最多啊，咪一咯。咁一咪即系同超级大风差唔多咯。系啦，都好好噶啦，都有机会做到一嘅。咁依家咁讲，佢就话咧。即系呢个苏三十五咧，其实因为佢咧可以攻击好多嘢啦，例如攻击咩咧？如果台湾咧咪有部鹰眼嘅，台湾嗰部鹰眼咧唔系叫 E2D 嘅意思，叫 E2K 嘅，但你唔好以为个 K 啊特别劲啲，唔系嘅，系台湾特别版啫。佢、 okay. 嗰部鹰眼啦，跟住咧可以打嗰啲加油机。咁即系咩意思呢？就将你嗰啲咩 E3 啊、E2 啊、空中计嘅全部打鬼晒佢，令到你盲咗，又唔可以加油，咁变咗你个腿又短，眼又盲。 然之后咧就出大量轰炸机炸嚟。 系 最过瘾地方咧就咩咧？嗱，当然啦，我哋今日讲咧就讲苏三十五啦。咁苏三十五啲人嗱 ，Alex 都问我嘅，点解有时要用苏三十五系咪啊？即系大陆点要买？ 稳阵啲啊嘛。 有两个原因啦，话第一个其实想抄。唔使讲㗎啦，以前入苏27就諗住做歼十一。我今次入签苏35系咪即係嚟緊一架新战机呢，歼二都呢 歼十七啊。 歼二都囉。我諗应该都过17呢个型号㗎啦。歼二都囉。即係嚟緊呢可能有部歼二都出嚟。歼十九啊。你知唔知国内呢叫歼18啦。垂直升降㗎。係 咩、 哦、嘴炮啊。图纸嚟㗎啫。冇㗎。诶网友幻想咗架机出嚟。 即係同歼九一样啊。 就冇嘅， 即系十九同诶， 你唔可以咁讲，歼九已经失败咗，呢部嘢都未成功失败， 系咩？ 系啦， 唔系歼九成功买咗少少啊嘛， 哦，就变咗歼十， 系啦，变歼十， 个 project 成功就成功冇咗，成功地冇咗， 成功地购买咗少少， 转型变歼十，开歼十，开歼十做啦， 系啦，即系。呢、这个千九其实是一个系外购外购计划嚟嘅， 系唔系佢原本唔系，但系外购咗之后就转做歼十计划，系啦。嗱，讲翻嗱，其实咧理论上应该歼20嘅，咁但系因为咧最尴尬就系咧嗱，第一个咧买苏三翻嚟就去攞翻啦，做一部唔知歼乜嘢啦。 系 第二个咧就系咧苏三十咧买24架原因，因为嗱佢咧其实系想填充一啲第四代战机嘅， 系 但系咧第四代战机嗱，你知苏27老啦，歼十一唔得啦，人都知一亏啦。咁啊，歼十咧又未做 C 嗰阵时，咁你点算咧？都冇乜机系劲噶嘛，咁唔通你成日都揾苏三十 SM， 即系苏三十 MKK 成日都砌咩？ 千八咯，千八够够， 千八直飞嘅啫。 我当然就你当然当啊， 直冲嘅啫，小自强嚟噶，唔识转弯噶，唔识前斗，对 F 十五 J 死紧噶。 都系本土防，本土防卫 咯，本土防卫，但系冇人会侵略中国噶嘛？问题真系大镬。咁咧呢、這个苏三十五咧，其实有佢撞嘅，即系攞嚟填充啲军力，同埋咧歼二零咧未装备得咁快。 系， 同埋老实啦，其实咧解放军都好老实嘅，佢知道歼二零咧，其实即系话隐形嘅咋，其实佢稳定性啦，同埋个作战个实力咧，仲未被佢哋连佢哋自己啊都唔 buy 啊，咁所以买啲苏三真系我哋 好似光辉咁啊，自己排斥自己， 自己唔 buy 噶，所以都要撑起个鸡头，我啲 fans 成日话斋，所以揾苏三，但系咧佢又买得多。苏联佬嗰阵时屈佢买48部，佢话我唔要48，我租24。 而家后悔啦， 后悔啦！你嗰阵时买48部，因为抵咯， 480部都买啊！ 唉，而家唔系啦，而家贵好多咯，因为我普京心谂咧，调高嚟买咯，慢慢做。我苏三五大把单， 系啊， 都做唔切， 系咯。 啊，你要都24部啊？ 好啊， 不如咁啦，你要多240部，我帮你出，24唔出啦，真系你又俾你揼啩？ 系， 即系咩歼18噶嘛？ 唔系我唔出苏三五，我就出57俾你，要唔要啊？ 苏马真啦，都要啦，都要啦，唔系点啊？好过冇啦，系咪先？嗱，咁讲翻啦，咁咧当然啦，依家讲咧就话嗱，其实咧一苏三十五咧最贵喺咩地方咧？你知唔知大陆依家想将苏三十五咧嗱？大陆买咗苏三十五咧最麻烦系咩咧？嗰啲后勤全部都用苏联嘢，即系话咧，无论嗰啲航电啦。嗱，航电我哋讲过佢用俄罗斯话啦， 条友都用讲俄文啦。 你要讲俄文啦，仲有你讲啲俄文唔纯正咧，可能佢认唔到噶嘛，好麻烦。第二个问题就系咧，佢嗰、那个所有后勤啊，例如导弹啊、预警系统啊，嗰啲嘢全部都系俄罗斯买翻嚟。嗱，你坏咗咧，要揾边个买啊？ 系 揾大佬买。嗱，大陆而家听讲咧， 最惨原来网友爆啊，原来咧。而家啲后生嗰啲空军咧，已经冇乜边个识俄文噶啦。 其实喂，大佬计啦，依家揾食嘅靠美国啦，美国梗系讲英文噶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唔通你走去一间咧银行，你用俄文去讲，坐到傻啦！你问啲客， 翻海心位， 俄女啊，呢间公司都执笠啦，就嚟。 俄女都学普通话 啊， 真系。 系咯，你真系学咩俄文？嗱，另一个问题啊，就系咧，依家咧苏三十五咧嚟紧要装啲中国武器啊，嚟嗰啲咩霹雳嘟嘟、霹雳嘟嘟嗰啲啊。咁你装嗰啲霹雳嘟嘟咧，其实你要用中国架挂架噶嘛？ 系， 佢系咁嘅。通常你跌破解唔到佢嗰个挂架咧，佢就自己装多个出去。 系， 就即系叫你原有挂架再出面装个自己嘅、 哦，再打。 系啦 ，Adidas 系啦，类似装火喉咁啦，类似啦，系啦系啦 ，Alex 系啦 ，Alex 系好鬼穿，即系帮大家解释一件事啦。 我 Canon 机架要塞支塞力看镜咁点？ 但我又要冇电喎 ，Adidas 系啦，装 Adidas。咁样用嘅，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，依家咧苏三十五咧就制空系好。嗱，当然有网友话，喂，歼十六得唔得？歼十六得，但系歼十六咧佢个定位咧就多用途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讲空战咧，都系苏三十好少少。咁但系苏三十五唔够啊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觉得咧，就呢个关键地位咧，其实嗱，我自己觉得呢单新闻咧就讲多咗。 苏三十五咧系去唔到关键。 你多维话呢个苏三十五系美军噩梦嚟噶。 讲少啊，签廿咪苏廿二嗰阵时啊，唔系苏 F 廿二嗰阵时，中东未遇上，我哋讲过啦。 系啊， 根本赢你九条街啦。 你都唔知佢喺边。 系咯，你都唔都未见到我。 好似只鬼咁喺你侧边讲嘅，但系你见唔到只鬼啊？ 系啊，喺边啊？系嘛，一路睇唔到，真系好鬼恐怖噶。同埋咧，我哋又讲翻咧，就系、是大陆，你知唔知依家点玩噶？佢哋攻台湾啊！我近排听啦，咁我以前听过噶啦，就话咧，唔系佢哋用歼六啊， 歼六 嗱，歼七、歼八仲有小量伏击， 即系啲米，即系米格十五啊、十七嗰啲咩，佢老翻， 好旧 系 系， 仲飞得到咩？ 有二千架。封存咗，封存唔系退役，封存学你话斋，封存咗二千架，改装晒全部做无人机， 哇！ 然之后咧就一次过飞二千架出去， 哇！ 咁咧对方咧就唔知咩，就射晒啲导弹先，咁冇二千发嘅， 饱和攻击， 饱和攻击射晒之后咧，我先派歼七、歼八去， 哇！ 跟住先派歼十、歼十、歼十一、歼十六，哇！几绝，即系佢系用啲 有良心噶啦，用无人机，以前真系个人 真系上去。我谂因为冇人会想食，喂大佬，成家人九代单传得你一个仔嘅咋，依家一孩政策啊嘛， 系啊， 得你一个仔你去死， 唔系唔紧要啊，搵啲铁巴咯，巴铁咯，巴铁即系巴基斯坦生好多噶嘛，一个山区 唔会宰你啊，巴铁依家真系佢哋真系人都系命嚟一条啊，生命无敌 two 啊，历史唔系讲笑， 即系发觉一样嘢就战机走晒公台之后，发觉咦成个东北啊， 系 咩西藏啊、新疆嗰啲任开任打咩？ 好，我哋讲下单先，嗱一单咧讲歼十五啊。嗱呢当然大家知歼十五咧都红嘢嚟噶，大佬 永远都系歼十五噶啦， 系啦歼十五咩？ 永远都讲歼十五，即系佢冇第二部舰载机啦， 冇噶啦，唔系佢哋话整紧啊嘛，佢哋话想研究第二部，但我成日都嗰句，其实算啦，你如果依家整歼十五咧，你整歼十五啦，你不如谂办法整好佢啦，因为佢整歼三一你都唔 work 嘅， 系整弹射器嘛， 系咯，部嘢都唔 work 嘅， 系啊， 咁你不如你尽快做嗰个弹射器， 我想问个弹射器唔知会扯甩个辘。 诶、欸，老实，佢嗰啲架嗰啲结构咧，你苏三十三其实苏廿七噶嘛， 结构唔得噶嘛， 唔得噶嘛，冧啲噶嘛， 即系会断噶 嘛，系啊，但系佢要改咧，佢嗰啲碳合金咯，即系你话可能改嗰啲唔系碳合金，即系改啲钛合金， 系， 即系嗰啲嘢做好少少咯， 问题系骨架你改唔到 喎，佢 受力嗰个结构， 所以你明嘅买苏三啦，因为苏三佢要研究点解佢嘅强化得咁犀利嘛。而家攞苏三嚟，我头先讲老得嘛，得佢之后就攞嚟摆啲架，咁咪好咯。咁但系个问题咩咧？歼十五你大家知佢好笨重啦，三十三吨噶嘛，咁所以理论上咧系全世界最重嘅， 重过部 F 十四， 重过佢全世界最重啊佢系啦。咁但系最重咧唔系最威噶吓，即系咧佢咩嘢又唔系多， 系真系阵风最好啊。 喂，你知唔知佢听讲咧要做一百三十架？嗱呢单嘢咧，我哋用逻辑追下佢啦，逻辑追下佢咯。嗱，你要做一百三十架，即系代表呢部嘢 work 啦。 系 呢部嘢 work 嘅话咧，就即系话佢引擎 work 啦。然后佢哋话我近排话佢可以装咧涡扇十嗱，涡扇十我哋之前未讲涡扇十 B 嘅，喂今次唔系个型号咧一嘢推到涡扇十 H 喎， 系咩？ 系咪恐怖啊？涡扇十 H 啊，咁咧佢话咧呢个涡扇十 H 啊，佢个推力咧同俄罗斯嘅 AL31F 系差唔多，但系仲系冇 F 十八个 F 四 S 咁劲， 系 仲争啲。咁即系话如果同大黄蜂打，大家知道就输紧啦。好啦，另外咧就话咧就佢嗰部机咧，引擎得之外咧，其实我哋就怀疑紧一样嘢嘅。其实佢最唔得唔系个引擎，啲引擎都唔得噶啦。佢最唔得系个飞控系统。即系其实佢部任务电脑唔得啊，佢最弊就系佢部任务电脑咧系会死机嘅 ，down 啊，突然间嘣一声就 down 机。老实啦，如果一部电子嘢 down 机，你点飞啫？即系等于大家打机， 你仲要降落喎、 啊？系咯，降落、啊、大佬讲玩嘅，即系你嗰啲板啊，全部你嗰啲要用电脑控制噶嘛，系好危险噶。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你调翻转咧，唔出事即系奇迹，系咪？即系你调翻转咧，冧耐都好危险。同埋咧，依家咧，飞行员有个断层啊，好多海军航空兵咧走咗去做呢、這个，即系走咗做呢个机师咧。其实海军航空兵咧，啲精锐都少咗缺噶。咁其实你打日本咧，东海舰队咧嗰边咧，东海嗰边咧，其实争啲噶。 日本就有 F35B 啦，几时有？ 日本啊， 系啊， 日本 F35A 暂时都系，但系如果佢要买咧，就要摆上去佢嗰啲直升机航母舰。 系咯， 倾紧嘅， 倾紧啊， 倾紧 B 未有嘅。B 未有嘅 ，J 十五有三十三吨啊，系嘛？ 三十三公吨， 你知道？啊、你知唔知道阵风有几多吨啊？ 阵风廿零嘅啫， 阵风系九吨点五吨嘅有机， 系咩？ 系啊， 唔系嘛？ 法国阵风九点五吨， 咁细嘅咩？ 系啊， 哦，但系佢成个 payload 加埋系廿几啦， 冇，最大 payload 廿五吨都差唔多， 系啊，咁你唔系起飞重量廿五。 最大飛仲 飛都冇嘅，最大飛啫，所以佢大概可以裝8-7吨冇嘢到啦，好犀利噶， 好犀利噶， 好犀利噶，6-7吨都好劲噶，中型噶嘛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即系轻型战斗机啊，中型嘅载弹最大啦， 都中型嘅叫， 都中型嘅， 免叫中型战斗机， 10吨其实好轻 嘅啫，系啊，跟住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咧就一个咧叫做大陆咧出一个叫做 FTC 2000，冇意思，2000 新机嚟噶， 神鹰系啦，呢部嘢嗱老实就 抌住 F 五嘅又， 是不是好似啊？ 好似喎，我唔睇、啊，我唔睇 caption， 以为伊朗添。 系哦，佢咧呢部嘢咧好搞笑嘅，呢部嘢咧系贵州啊，有间咧嘅贵州飞机公司啦吓，咁上下嘢名啦。咁咧就呢部嘢咧就整呢个神鹰啊，你觉得佢系咪好似 F 嘛？ 贵州 其实佢咧系类似咧教练机嘅嘢嚟嘅。其实佢原本咧系一架山鹰啊，叫做山鹰嘅一架训练机嚟嘅。咁大家知咧，山鹰训练机咧，其实即系训练啲机师咧，陆机嗰啲空军飞士啊。咁咧就呢个山鹰吓，咁咧呢个山鹰咧都系超音速噶嘛。系啊，超音速噶。咁咧就而家咧就将呢个咧改良咗做呢个出口版啊。一出口咧，你知咧佢就叫做 FC 噶嘛。咁但系点解叫 FTC 咧？因为呢部系训练机 T 啊，但系咧佢同样可以做攻击机啦。因为大家知咧，通常咧教练机咧就可以做空战同埋做攻击噶嘛。咁但系呢部嘢咧，空战性能都唔会劲噶啦，定咁所以咧就应该咧主要咧做攻击为主啊。系啦，咁听讲咧就乜嘢都齐嘅，啲甲仓啊，即系嗰啲嘢全部都有，即系侦察吊仓啊嗰啲咯，嗰啲都齐嘅咁样。 我要睇翻啲翼布局都好似马介一下， 系嘛？黐黐地噶， 翼翼布局好似， 所以其实你觉得佢咧系少少枭龙翻版嘅， 系啊，枭龙嘅， 少少枭龙翻版噶， 系咯， 系啊，咁咧就当然啦，呢部嘢咧就三角翼啦吓，不过细细长长咁啦吓， 系啦， 咁咧就有个鼓包式进气道啦吓，即系改善嗰个进气嗰个情况啦， 系， 咁咧就 你唔使你如嘴啦， 系啦，唔使你如嘴啦，咁啊单垂直尾翼啦呢啲嘢。咁啊，听讲咧就嗰个座舱咧可以褪嘅，即系佢咧前座咧可以个下视角度可以褪16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个睇个机师睇嘢咧会好啲， 搞高啲张凳咪得咯。 系啦，有七个硬点啊 ，hard point 啊，七个 hard point， 咁啊，所以再量可以到3吨都算唔错嘅。如果睇 spec 嘅话， 系， 咁同埋咧成本低，但我唔知几多钱，我未知造价，但我估啊。通常大陆出呢啲嘢咧，千零万美金啦， okay， 我估千零万，即系应该系平过好多嘅。 哦， 因为平过 Lockheed Martin 啦 ，Lockheed Martin 嗰个可能都讲2-3千噶啦。 珠海航展有机会见到啊！ 呢部有机会，呢部咧如果嚟紧咧11月大家去睇咧，咁啊如果有呢部嘢，甚至乎会首飞添噶嘛？ 用咩引擎啊？ 呢部嘢啊，应该系用涡扇噶啦，呢部嘢就唔会用。应该就唔会用翻大陆嗰啲啦， 系咩？ 系啦，应该唔会啦，应该用翻涡扇啦，系嘛？系啦，要睇 spec 啦。咁呢部应该就用涡扇嘢嘅， 系。 咁所以咧就即系货 涡七啦，用涡喷七啦， 涡喷七系嘛？ 系啦， 即系用翻大陆嘢啦， 系啦， 主要就系啦。好啊，咁今集我哋嘅军备线就嚟到呢度嘛，下集再同大家啦，军事导航。 好， 好，拜拜。